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？ 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《因为爱情》，同样也是翻唱的歌曲啊，但是也别有一番味道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杰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星星》。 Hasta sin ver, ya la va, va a vos. Te archivo la tu sabes ver, y es pues que iró. La archivo que volta para acá, y tú estás ti. Y para tu mira diría si ya, ni chuo, ni a ti. Y hablé con el tiempo para acá.Так крикнет нет, байт мира эста река, тот звезд не цвет. Но звездос достав мне легко, хоть все близко. И не знаю, хоть ли решил, или я пласкал. Я пласкал.

好的，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《最初的记忆》，也是电视剧《夏至未至》的这个插曲啊。同时来插播一条信息，也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天气情况啊。今天下午是晴，北风转南风二到三级，最高气温八摄氏度，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一到二级。最低气温是零下六摄氏度，天气干冷，请及时补水，防止感冒，注意用火用电安全，谨防火灾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《唯一》。

相思河畔别留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老歌来自李宗盛的《伤心地铁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可以来点歌，也可以来讲讲你的心事都可以。另外呢，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在商城里有这个红码头的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全部都是正品，大家可以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的表白。 我一直很有自信，平常不怕说出口，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。 Boy, you make me feel shy every time you walk by. 怎么我会变这样，身体不听我的，从来有过这感觉，其实失去控制。 Girl, I want you to be, I can never be.

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，来自那英的《梦一场》。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周玲的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，请大家也继续不要走开，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，接下来依然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王菲的《红豆》。 东方之珠，拥抱。 它照亮你胸膛。